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with Open Music， 能量音乐 Here's the Warehouse Open Music。 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准时的到来，大家好，我是春晖啊。我们想说，你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吗？啊，当初呢下定决心想要成为的人，或许呢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人生还在成长，在余生里呢你依旧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因为呢你还年轻，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C 男团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相信未来。只要你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无论你多少岁，只要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你可以努力去学习，可以努力将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来吧 MAC 男团，相信未来，掌声有请。 我们都一样，被灌输了太多泡沫，好想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你知道我很卑微，只会妥协，你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想起最对面的我，希望回到原点，找到希望的方向。 是的，你又如何变心？ 单呢就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平凡呢不是平庸，也不是止步不前啊，是我们渐渐的学会用从容的样子来迎接明天。你要记住，不管是什么年纪，15岁、25岁、35岁、45岁，我们一样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你明白了吗？好吧，我们来继续听歌。有人说呢，做人要稳扎稳打，又说呢，青春呢需要肆意的去挥洒。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于欧露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他们说》。没错，在你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你的耳边啊，告诉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呢，人生的城市呢，真的是太庞大了，没有人呢能够帮你演算标准的算法。那就闭上眼睛，张开耳朵，听自己说话吧。来，我们听听看《他们说》，掌声有请。 他们说要稳扎稳打，又说青春需要挥洒，柴米油盐平淡如茶，却又说自由无价。他们说初心不能变，又说顺应时代变迁，埋头的人错过蓝天，抬头望却又让人迷了眼。的夏天，风扇枝桠一圈一圈，以为写完那些试卷，梦想就会简单实现。可长大后才慢慢发现，有些规则要自己去分辨，太多的杂音缠绕在耳边，别浪费时间。他们说深情也浅谈，可你的路还要自己走完。别听他们说这条路多难，就转了一个弯。别听他们说人心都看翻，就以为自己尝遍了冷暖。别听他们说现实多惨淡，就当少年做个梦也不敢。他们说要好好听话，有时乖小孩没想法，只要满腔强装风华，还是要一副随笔涂鸦。可生在城市太庞大，没有人能演算标准解法，到了最后还是不得其法，就闭上耳朵吧。说是情缘之谈，可你的路还要自己走完。别听他们说这条路多难，就转了一个弯。别听他们说人心多平凡，就以为自己尝遍了冷暖。别听他们说现实多惨淡，就往回赶。在曲终这世界变幻，天空到底能有多少种蓝？告诉自己吧，别左顾右盼，旅程自己一半。微笑着平凡，接受着路途平坦，也能有满足感。他们说什么一笑而过吧，成功还有不要看。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双倍的心田， 真实的美好， 跟你勇敢的微笑，快乐最重要， 是我双倍的心跳，最大的愿望。 我们一起探险自嗨， 老师见你好。 亲爱的孩子，你爱玩的游戏，别去想它的意义，不用做第一，但是要最尽心。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何洁带给我们的《亲爱的游戏》啊，那何洁呢用很纯粹的声音诠释着各种各样的爱的面貌。没错，爱的不完美与完美都是爱，这就是何洁在2018年的一首作品啊，《亲爱的游戏》来送给大家。那所以我们才说人是会变的，那个变得越来越好的自己和最初自己最终会再次相遇。那么在现实里闯荡仍坚定如实的自己，忠于自己心中的声音，而爱呢也是不会变的，爱的真正的意义呢，就是消融边界，理解彼此的不同，并理解彼此的相同，内心呢都是同样的去追寻一种渴望，一种安稳的爱。那这份理解呢，有着包容与尊重的温度，能够放下欺骗与伤害，你懂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依然等待爱的到来。下面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天若有情》，掌声有请。 天若有情天亦老，爱自己多一点，那不辜负自己呢就是我们的最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胡彦斌啊。那我也觉得这首歌呢是一首胡彦斌被埋没了的一首很中国风的歌曲啊。两小无猜的清新俏皮，即使多年之后呢仍然是无人能够出其左右，你知道吗？百变的音色里边的女生呢也是他自己唱的，是不是很厉害啊？好了，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呢，也是一首很中国风的歌曲，但是呢不是说这首歌曲多有噱头，而是两位演唱者，就是林忆莲还有张惠妹两个人呢很少唱中国风，但是呢作为演绎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两个人的声音呢是如影随形，穿梭彼此，相得益彰。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张惠妹和林忆莲共同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双影》，掌声有请。 若非狠下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望曾经

这首歌曲《一路逆风》来自于邓紫棋啊，从前奏一开始呢就很严肃，那听完之后呢，发现啊，这是对生命被人坚持的那些美好的庄重的礼赞。那邓紫棋的歌曲里边呢，总会有一种平和和温柔啊，那是一个来自于女性创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坚韧。她们柔弱却像水一样包容着一切棱角，其实呢，她们才是最坚强的。那世界上呢，永远都会有人在守护美好。那纵使你用黑暗来席卷我也逆来顺受的来面对一切，不悲观，我会选择善良。这就是一路逆风，来自于邓紫棋。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也很耐人寻味，我们来掌声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莫西子诗改编翻唱了经典红歌《情深意长》，用彝族人的方式致敬激情飞扬的革命年代。跟很多版本的优美和缓慢相比，莫西子诗在律动上做了较大的改编，不单加入了电吉他、贝斯、合成器这些现代流行乐器，还有彝族的传统乐器口弦和科西竹尔。作为一名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把自己带入了当年的情境中。他说，唱着唱着，感觉自己好像成了当年迎接红军进入梁山的彝族人。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莫西子诗《情深意长》。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有一部电影在2018年的时候叫做是无名之辈啊，当时呢电影上映之后呢引起了很巨大的反响，好评如潮。那汪苏泷呢为其创作并演唱了同名主题曲，就是无名之辈。那他也在歌曲当中提到，你是否甘心自己做一个无名之辈呢？低谷之中庸庸碌碌的苟且，迷雾当中毫无目的的徘徊，内心里质疑自我的价值啊！生活当中呢，总会给我们意外之喜，小到事业不顺、感情受阻，那大到身心俱惫、一损俱损，仿佛在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但是呢，生活呢，总会又给我们另外一些惊喜。时间呢，总会抚平我们的伤痛，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呢，也最终会让我们再获希望。也许呢，我们不是世界的主角，但是呢，我们也不做人生的鸡肋。所以听听看来自于汪苏泷的《无名之辈》，掌声有请。 哭喊着你沉眠，欢笑着在胸前，困惑着沉浮之间，寻找爱的光线，阴霾遍演出红蓝天，像烟火炙热瞬间。 就算是置身在四处碰壁的低谷，也依然要保持希望，就算迷失在深不见底的迷雾，也依然要昂首向前，就算沉浸在长夜漫漫里，也要在眼神当中燃烧着意义的光辉，只为了对自己证明我不是无名之辈。你明白了吗？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很特别啊，这是一首充满着勇气然后充满着爱的暖心歌曲，是来自于戚薇带给我们的你好再见。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来自于星星的你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啊，只不过翻译成中文来唱了一遍。那让我们听的人呢会顿时想到啊，在那样的一个冬天吃着炸鸡喝着啤酒然后呢一起追剧的那一段时光。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于戚薇的你好再见。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每瓶是750毫升，是358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值得您试一试。 是的，这个电话赶快拨打哈，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FM 974。